什么法术啊？我蹦上去就行了吗？ 蹦啊，那能蹦多高啊？ 哎呀，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啊。 要是高兴呢， 一蹦就是五丈多高。 哦，那要是不高兴呢？ 那没准儿。 没准儿怎么行啊？ 反正怎么也得蹦个三丈三。三丈三不了嘛，也能蹦他个三寸三。 三寸三呐、 啊？哎， 那谁不能蹦啊？那管什么用啊？ 哎，可是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上去呀、 啊。那怎么上啊？ 这会儿王大人呢、啊，请来了一位殿前武士。 哦， 这主呢，这个头啊，跟孙掌柜的差不多。 哦， 金盔金甲，气宇不凡。 好， 胳膊呀、啊，都这么憨。 哦， 力气也大 啊。 又找了这么一位武士 啊， 两个人商量，让孙德龙呢坐在朝天凳上， 哎、 俩武士叫着号，一、二、三， 嗯、 起。往上这么一扔、 啊、 那不是就上去了吗？ 这法子行吗？ 他也没别的法子了、嗯、王大人嘱咐这两位武士 啊， 你可看准了方向，要扔准了啊。 对，什么呢？ 扔不准那就摔死了、还没到呢，法师摔死成了柿饼了，那不是让外国人看笑话吗？ 对，是得扔准喽。 俩武士问孙掌柜的，孙法师，您有胆子吗？ 他怎么说呀？ 哎，有啊，没胆子敢接榜吗？ 哎呦，那是这点酒啊给折腾的。 那呀，您就坐在这朝天凳上， 嗯， 我们哥俩呢一使劲儿，保险您能上去。 那就快坐上吧。 哎，行啊，可是这个狗杆子我得夹着。 对，那是他吃饭的家伙嘛。 孙掌柜的坐好了，那俩武士商量着，来啊，咱们先试试啊，看他有多大的分量。 哎，心里先有个底，看他多重。 嗯，没三百斤也要两百六斤。 哎呦，不轻啊。 俩武士一叫号， 嗯， 一、二、三， 嗯， 七，这一下子 啊， 就给扔出四丈五去 啊！ 这要掉下来呀、啊，非摔死不可。 掉台上也受不了啊！ 怎么着？ 那台高三丈三，扔起来四丈五，这一丈二能把他摔的腿也折了，胳膊也断了。 嘿嘿，没摔着 啊。 那钩杆子把他给救了。 怎么呢？ 他拿这钩杆子的把儿一支那台板、 啊、 人顺着那个柿子一出溜、 啊、 就卸了这个劲儿了、 啊、 他就落在台上没摔着。 嘿， 要说这外国法师啊才倒霉呢。 怎么 呢？俩武士往上扔孙掌柜的时候 啊， 法师那儿正闭目养神的，没睁眼睛。 哦，没看见。 对，赶到从上往下掉的这个节骨眼儿 啊， 哎，他翻了翻眼皮 啊， 哎呀， 这怎么了？ 可把这法师给吓坏了。 哦， 我用法术缓缓上台，怎么这个中国法师竟然是从天而降啊？哎、 扔上来的时候啊，他没看见呢。 打这儿起，这外国法师他就害了怕了。 哦，给镇住了。 精彩的斗法马上就要开始，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一时段呀到这儿得先暂告一个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韦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山东斗法。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华民族唱起来》，言语梁芒作词，方辉作曲，王雅杰演唱。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摇德昂，乌兹别克鄂伦春，基诺赫哲傣布朗，西伯哈尼俄罗斯，哥老木朗景颇藏，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